嗱，而家咧藏布咧就讲呢个第七式嘅境界系点啦？佢话生灭更现，从此披露啊，见知十方十二众生不见其类，虽未通其国名又谁？见同生机，又异野马，习习清扰，为浮更尘，究竟思义，此则名为行音区矣。啊，呢度咧就系话上音尽之后咧，行音显现嘅境界哦。先无后有叫做生，有而归依无咧，系点样啊？叫做灭哦。咁我哋呢个有情嘅世界咧，系有生自而灭哦；无情嘅世界咧，有成自为空哦。呢啲通通都系生灭法。呢啲生灭法嘅根本系乜嘢咧？咁生灭嘅根源就系大白色。由第八色所含从第七色的种子，这个种子就是行音的根本。世间一切有情无情的生灭法呢，都是由这个种子第七色而流出的。由这个第七色，第七色是什么？是大八色所含从的种子，为这个行音的根本。咁呢個行音嘅第七聲咧，又為一切生滅法嘅根本。想前邊想呢個想音裏邊修行咧，係為呢個想音係遮住呢一個行音，見唔到呢個行音，等於第三件衫咧係冚住第二件衫，你睇唔到第二件衫。而家咧除咗第三件衫啦，唔係第二件衫出現啦。这个上音尽了之后呢，这个行音就出现。咁啊，从此披露得见十方十二类生是什么呢？生就是指生灭法，不竟尽其类呢，就是指这个十二类生。十二类生呢，是行音虽然是未破，未能够通达这个十二类生的名由，未能够通达十二类生的境界，但是呢，这个明游水就是指第八色。第八色呢，是为有情无情的同分根基。虽然是想音像行音现前，未能够明白这个明游的第八色，未曾见到第八色，但是已经看到第七色了，即是说好像野马的第七色已经显现了。野马，什么叫做野马？你们见不见到有阵时呢，在个郊外旅行，一片草地呢，草地里面有些阳光，阳光呢是有些那些网呢，有些琴螺丝毛在个草地上面，上面呢太阳照下来呢就闪闪发光，这种境界叫做野马哦。不是说有一匹马一匹马在那跑，这种境界叫做野马，是田野之间的游戏，或者草地的露水放落个网那里，那好像水又不是真的水，阳光一照它呢，它就会闪闪发光，这个叫做习习清扰。行音的境界就是这样，行音的境界已经没有操作的妄想了，但是好未晒，是忽起忽灭。这个呢就是这个行音的体的本体，是不同这个想音那么操作，就叫做清，但是又不是同一大八色那么澄清的境界，所以叫做妖。它还有一些习气在这里，好像个野马那样闪闪发光，所以叫做妖。 浮层根呢就是六种色根，就是正部前这个浮层根所对的色声香味足的六个五层呢叫做浮层，是依部。咁啊，呢一个第七声呢是我哋世根上的五层，同埋呢一个六根的呢个思业。嗱，现在你哋嘅睇个梦啦，现在个梦呢就是在个梦呢度有两个扣，你有两个扣，系嘛？咁可以打开生埋，但系旧阵时嘅梦唔系咁样，旧阵时嘅梦响个梦上边咧有个窿，呢度咧系有支烟嘅棍，下边又有个窿，呢度有个棍，咁啊前靠梦生同埋开咧，前靠呢度嚟占，见过吗？见过呢啲梦吗？咁呢个叫做思业，哦，呢个叫做梦嘅思业。咁梦之所以拉得开，拉得埋咧，就是因为呢个上边有一个靠动落个梦枕嗰度啊，下边咧又有一个靠响地下嗰度，咁啊开关就响度拧咯。而家咧就是靠呢、这个呢两边嘅个靠啦。咁呢个就是叫做思业。我哋呢个第六嘅意识去烹饪呢个五层境界，嗱，六层境界未消灭啊，五层境界咋？知唔知点解？法层未消灭，法层系第七识所烹饪嘅，哦，识第六意识消灭咗，就系呢个五根对呢个五层消灭啫。六根之中仲有二根，二根是谁？二根是第七色，现在就是第七色。第七色之所以为这个第六色之所以呢，就等于这个梦的扣思思意，就是这种境界，哦，即是说内的根和外的层之所以能够一路咁样继续落去呢，就是因为有呢一个行音微破，因为行音是生死的根本，所以呢就会产生呢个第六色的妄想，六色是生呢，唔系二根就产生呢个意识嘛，所以产生呢个第六色的妄想，就由第六妄色的妄想烹饪外边的五层境界。二根烹饪咩境界？烹饪六层之中的法层的境界，咁呢一个呢叫做色行音俱移，因为行音未尽呢，就为呢一个第六色五根同埋五层嘅思业，哦，如果第呢个行音尽呢，咁呢一个思业就冇啦，哦。这个现在就进一步呢就讲这个行音的尽相，前面呢就是说这个行音未尽，所以还有这个内的心的心外的世界，现在呢这个想音尽又怎样啊，欲此清扰，接接现性，集集现性，性入现情，一情现集而波能灭，化为情绪，明行音尽，是人则能超众生作。现在未尽，不过呢是先介绍他尽的境界，哦，尽的境界怎样清，就是指行音的体，行音的体是什么？行音的体是什么？大白色，大白色就清了，冇嘢啦。扰咧就是行音嘅相，杂杂咧系指呢个行音忽生忽灭，哦，好似呢个光咁样一闪一闪，好废碎。哦，现性咧就系指呢个行音为一切生灭嘅根性。而家由呢个想音尽之后咧， 进入这个行音的境界呢，由这个 禅定的力量啊，消灭了这个生灭杂杂的性，而归依这个现情沉寂的第八识，消灭了第七识这个清扰的性，而归回第八识。第八识是澄清的，是不烦恼作的，没有这个作气的，所以好像海这样上至。所以《灵骑经》有话啊，藏色海上智啊，《灵骑经》话藏色海上智，就是指大八色的本体。大八色的本体是什么啊？就是第七色的性啊。这个大八色的本体呢，能够含藏一切杂气的种子，一切杂气的种子就是第七色，为一切生灭的根本。咁啊，而家咧系破呢个第七识咧，就等于波能灭啦，啊，即系性咧系已经入呢个现情，现情嘅境界系大八识。呢、这个第七识如果灭咗咧，就等于波能灭，就回归翻呢个大八识，啊，咁就化为情绪咯。化为情绪系咩？一情现集。因为大八识系虽然系叫做情啊，虽然系化为情绪，但系咧就好似真唔系真喎？点解佢人仲有呢个习气种子？所以叫做一情现集。前边经文话陀罗尼世未世识啊，习气成暴而暴漏。而下面经文话而急漏水，呢几句说话都是应用第八识的境界，即是说第七识如果尽呢，第八识就显现了，除了第四件衫呢，第五件衫就显现了。咁呢个显现的时候呢，第五件衫呢就已经是好光净的了，好好的了，但是还有一遮盖字。仲有咩遮佢啫？仲有记得嘛？解六结，而家行因像解咗咩结啊？记得吗？听过，做过咩？做过呢个试题噶啦，已经答咗啦，而家都唔记得。行因像解咩识？解咩结？解空结。而家咧滅結出現啦，啊，生滅滅已，直滅現前，係呢個境界，啊，呢個係大八識嘅境界，哦，咁咧呢種境界咧係邊個？唯有知法大菩薩，哦，唯有知法大菩薩先可以解呢一個生滅嘅結，解呢個盡最後呢個滅結。二乘同为浅位的菩萨呢，啊，都不能够见到这个大法色，哦，不能够灭这个大法色的见。二乘的境界是想停留在哪里？告诉我，二乘的境界停留在哪里？停留在这个直灭现前这里，以这个直灭现前这个大法色以为就是涅槃嘛，明白吗？咁啊，要滅咗呢個大八識，然後唔係滅大八識，永遠唔滅嘅，剪採消大八識裏邊嘅不淨嘅雜氣種子，洗到佢乾乾淨淨，變成白淨色，嗰陣時就成佛啦。咁所以唯有佛菩薩先見到呢個大八識，啊，二乘聖人同埋顯慧菩薩都見唔到嘅。咁即係話。而家行音如果盡咧，就可以見到第八識啦。哦，即係解咗呢個空結之後咧，仲有呢個滅結就出現啦，生滅滅已啦，即係滅現前啊呢個境界。而家話波能滅啊，化為情緒咧，就行音已經盡啦。嗱，呢個直滅嘅色音就得以現前啦。雖然係。但是这个色音现前啫，但是还是为这个色音所盖浮住的法性，法性呢未能够精妙 亦未能够应武，系仍旧未得成佛。要点样呢？要呢个精妙现咗之后先可以成佛，即系解咗灭结，然后先成佛。而家未现，未能够成佛，但系已经可以超出呢个众生族啦。因为行因咧系生死嘅因啊嘛，啊众生咧系生死嘅果嘛。而家行因已经尽啦，即系冇生死因啦，当然冇生死嘅果咯，所以能够超出呢个众生族。咁即系嗱，呢度你哋头先冇睇啊，嗱呢度咪即系话以梦圆通中空所空灭嘅境界咯，就解呢个空结咯。咁哇，我以为今日可以讲完行音，而家先开始哦。咁而家开始啦，响个行音里边修行，睇下出现啲乜嘢啦。哦，仲要讲行音究竟点样形成嘅？攻其所有啊，幽隐妄想以为其本。幽隐就系好深刻、好微妙啊。五音咧系以呢个幽隐微。隐微好微细嘅习气为佢根本，哦，呢个行音啊，系以呢一个幽深隐微嘅习气为佢根本，即系话八识里边系呢个妄想呢一部分，妄想呢部分咧就系第七识嘅本体，哦，就好微细嘅。阿难当知而是得正知啊，奢摩诃中之善男子。形明正心，十类天魔不得其变，方得精言穷生类本。依本类中啊，生言怒者，攻比幽清言扰动言，依言言中起戒夺者，是人罪入而无因卵。嗱，呢度咧就唔系外魔啦，系内魔，系自己嘅心魔，自己心魔咧起种种嘅计划。種種的妄想，種種的執著，哦，這一科呢是別名，啊，這一科是別名什麼？別名這個行音，在行音的定之中修行呢，是有十種戒，戒就是戒惑，就是一種執著的妄想，不是外面的魔擾念，是自己心魔在這裡出現這些种种不正确的执着，哦，这里不讲境界，啊，现因就是修定的人呢，上因已经破了，行因现前，所以自己在个定中所见的，自己去烹饪定中的境界，而产生这种执着，起种种的妄想戒执，啊，不是外面的魔鬼来扰念他了，哦，这个呢十种不同的戒执着，哦，这个法话给阿难听，他说这个得到正知正见的善男子，即是说前面一路修行，破了受色音受音想音，这个人，啊，已经得到正知正见，不会被这个魔鬼所惑，所以呢在这个禅定里面修这个止共定慧均等，啊，止共不二，这个时候呢这个呢多生，众多收集止共的人叫做知善男子，啊，这些收集 止共的人呢认，啊，这一段经文给心机听，以后呢就不需要讲这些了，每一个境界都是这些。应是什么呢？就是定。命是什么呢？就是慧。即是说这个人在个止共里面呢定慧均等，止共不二，这个时候就可以什么呢？可以发明。发明什么？发明自己的心光，啊，这一种境界叫做正定。形明正心，即是说止共不二定慧均等，这个时候发现自己的心光是正的。想前面想因定中定慧虽然均等，但是就会起这个贪求， 但如果不起这个贪求呢，执持住这个正心的人呢，十种天魔都不能够骚扰到他，那这个上音就破，行音就显了。在行音里面仍旧继续去修这个禅定，但是呢他就去研究这个十二类生的生灭的根本的行音，在这个十二类生的根本之中去观察，走出这个生灭的根源。所以呢这个生灭根源的第七式就从此显现了。那这个行音的境界 是怎样呢？行音出现了之后，行音的境界是怎样呢？行音的体呢是幽清，幽清呢就是指这个行音的体，幽而且隐，这个就是第八式咯。炎扰呢就是指行音生灭的时候，行音是生生灭灭，遍依十二类生就叫做炎，生生灭灭叫做扰。动现是什么呢？是行音的为群动之首，即是宇宙跟一切事物有生有灭，有成智为空，这些都是动相，一路在那里千变不停叫做动相。这个动相的根本是什么？就是行音，因为有行音然后策动这个意识，有这个意识分别呢，然后有种种分别的动相，所以动现呢就是指什么？是指这个七色行音。这个修行的人若果在禅定里面能够以这个观智，这种智慧观察这个行音幽隐的体，即是去看这个第八式，同埋呢佢嘅炎扰动现嘅相，知道佢係一切生灭法嘅根本，同凡生机嘅种相，即係乜嘢？即係话一切法无论动物植物係依部正部，所以有千流不息嘅动相呢，现前因为係依靠呢个第七式为根本。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种境界，哦，这个七色呢幽隐的境界呢是一切生灭法的根本，我们不应该执着，不应该分别，那自然呢就可以破这个行音，超这个众生座。假使跟着这个修行的人在这个炎扰动现，记住炎扰动现这四个字代表行音，在这个行音之中定境里面修行，而依这个炎扰动现的行音的相呢起种种邪见妄计执着的话，就会忘失自己的修因，这样呢就会堕落这个，现在第一种是堕落这个两种无因论，如果第二种呢就有很多很多执着了。讲埋呢段嗬，第一种嗱，两种无因论，第一种系乜嘢咧？系计行音本来无因嘅，计呢个行音本来系无因啊？点样计法咧？咁佢话一者，经文话一者，是人见本无因，何以故？是人记得生机前破啊！成此眼根八百功德，见百万劫所有众生业流瘟魂死此生，彼只见众生轮回其次百万劫外名无所功，便作是解此等世间十方众生百万劫来无因自有，由此计度妄正之见堕落外道或菩提性。这个一者是无因论，两种无因论之中第一种，即是说在这个行音炎炎之中修行的人就在这个妄想执着了，执着这个炎炎为圣性，执着这个色音呢是好事性的本性， 佢唔知道杏音之后仲有个色音，色音然后先系色音尽咗之后，然后先系本觉真心。佢而家就喺呢度执着呢个生灭之现嘅杏音，以为就系本觉真心。哦，咁所以咧，佢认为咧呢、这个本觉真心呢、这个杏音就系本嚟无因而起嘅。点解呢个人咧？记得生机前破，即是说破了这个意识、啊、令到这个生灭的根源从此披露，上音破了，杏音的生机显现了，就凭这个定力呢成这个眼根八百功德的有漏天眼，尽它的量呢只能见到八文大劫以内的事，八文大劫以外的事就看不到了。因此呢他就说八文劫内呢所有众生都是你一路作业作业又流转流转，这里死了那里生那里生那里死，好像个水那样弯来流来流去，是善展不息的轮回其次。那呢因为他行于这个智慧的力量，看不到八文劫以前众生所作的因。譬如说有个众生八文劫以前种落善根，现在呢就得到善的果报。八文劫以前咧，种落恶因咧，现在有恶嘅果报，佢睇唔到呢个因，八文劫前嘅因，佢就认为无因，一切法都系无因嘅，自自然然系咁样嘅，哦，咁就产生呢个邪知邪见，啊，以为咧，以为世间一切法咧，系都系无因而生嘅，系结果咧，系堕落呢个无因嘅外道，哦，二者是人见目无因。何以故？是人依生啊，既见其根，知人生人，悟了生了。乌从雷黑，谷从雷白。人天本是，畜生本幻。白非洗净，黑非染浊。从白文劫，无复改变。啊，第二种嘅无因论，因为乜嘢？大无因论呢？他在三摩地里面修行，见到这个缠绕动缘的第七色，他就起这个妄想执着，说是无因的，从来未见他有因。但是八文劫以外呢，八文劫以前他知不到，看不到这个因，他就说以前无因，见本无因。现在呢八文劫后呢他又看不到了，或者这个众生应该受这个畜生的生，受到八文劫以后呢他就会解脱畜生的生来回做人。但是这个定力呢是只是见到八文劫以内的事，八文劫以外的事他就看不到了。于是呢他就计不但本无因，末都无因，所以就成为这个外道。为什么呢？他说人呢始终是人，在八萬劫里面未见过有一个人投胎去做畜生。雀仔呢仍旧是生雀仔，乌鸦呢本来就是黑的，跟八萬劫里面乌鸦未变过的，这个白鹤呢是白的又没有变过，人呢和天人呢是动得起的，畜生是打横行的。白的雀仔呢不是洗而成，是自自然然是这样，黑的雀仔呢又不是染它黑的，自自然然是这样，八文劫里面都没有变到，八文劫以后都没有变到咯。所以计本无因，计末又无因，今尽此形亦复如是，而我本来不见菩提，云何更有成菩提时，当知今日一切物象色本无因，由此戒堕妄正知见，堕落外道，或菩提圣事则名为第一外道，立无因论。是因为呢我而家是做人，我将来都是做人咯，做善亦不会去升天，做恶亦不会落地狱，所以而家虽然是苦行都不会成佛啦。点解呀？尽我的形，从来我未见过，从八文劫以来都未见过有人有众生成佛的。八文劫以外呢当然亦冇菩提时可成咯，他不知道呢人是由次计然后生做人做天，菩提呢一定要三大阿僧祇劫修行， 不是说百万大劫里面就可以成佛的。所以呢他现在执妄想执着一切物像和一切众生都是无因的。过去无因，未来也无因，由这种邪知邪见呢就忘失了正知正见，修行修到这样已经破色受想因了，在这个已经没有机会被魔骚扰了，自己起心魔执着继八万劫前无因，八万劫后无因，即是破无因果，堕落这个上见外道，永远都是这样，人永远做人，畜永远做畜，这样呢迷惑这个菩提的真性，就堕落做外道，心外采法叫做外道，入这个无因论，入这个无因论，这个无因论呢是行因十种戒执的第一种外道。所以呢这个行因里面是自己的心魔令自己变成外道，心外采法叫做外道。讲到这里为止。